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机甲比赛前，机甲学校的学生都有对虫作战训练，参战人员可以驾驶专用机，无专用机的军方可以免费提供训练机。赛制是淘汰制，只准携带机甲进入赛区，食物、清水与生活用品一应不准携带。机甲会被锁定包括全地图扫描在内的等等功能，而参赛者需要通过每日广播，在日落前收集到特定的战利品，绘制一整幅无人区的山川地形图，最后回到集合点，将战利品与地形图进行提交。赛区设在曾经被虫族入侵过的一处地点，而那里现在已变成千里无人的封闭死亡区。在军方的卫星地图上，这一处焦土也清晰可见。它有了自己的新称谓，疤痕。那一带地形复杂，有荒芜的城市废墟，植株茂密的雨林，以及绵延百里的沙漠，存在着毒蛇猛兽，被流放的罪人，以及一些被俘虏过来又丧失研究价值的虫族。因为存在死亡率，所以此次比赛是自愿参与。毕竟无论星球是否面临即将覆灭的命运，总有一批年轻人把混过机甲比赛保留贝塔身份作为人生最高追求。这一比赛由军方组织，等同于军方初筛，表现突出者会被列入名册，成为重点观察对象。而这次遴选与以往不同，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所有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在了同一个人身上。可以说这场比赛的焦点唯有气作山一个。展彦霖看到弟弟和气作山的矛盾，却并不气馁。从军不是儿戏，展彦霖所在的部队是对抗重新的核心部队之一，承担正面作战任务。季作山如果足够成熟，会考虑西路军的。展彦朝却不知道哥哥的心思，也没有打算细想。第二天，他从一夜乱梦中醒来，准备去找季作山说道说道，谴责他对自己的始乱终弃。谁想他一进教室，便看到两三人围坐在季作山身边，有男有女，个个眼中都柔情似水的。展彦朝看得心头熊熊冒火，叮铃咣啷坐下。这些日子，展彦朝每次到季作山面前都能折腾出不小的动静，是以季作山没有理会他，只是静静地补着笔记，任身旁的男女向他温声软语，大献殷勤。展彦朝的精神力也不差，他屏蔽了周遭所有的响动，只留下与他相隔十几米的季作山的写字声。他的钢笔是新买的，本子也是新买的，但握笔的手还是他的。笔尖在纸上摩擦出奇特的沙沙轻响，那字儿跟一笔笔写在他心上似的，让他忍不住发抖。整个世界里就剩下他刷刷的写字声。展彦朝想，以前的声音就在自己身侧，他不需要动用精神力就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手酸甩腕子的骨节响动，吸墨水的啜啜声，以及想不通问题时的轻叹，他不敢再想下去。他有种本能的惧怕，好像只要想了，他就真的会失去了似的。此时此刻，在季作山身体里，正在专心玩卡牌游戏的池小池头也不抬。 六老师，问问小季有哪里不会的，你给他讲一下。 季作山小声说，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 以前他们可从来没有对自己这样热络过。池小池拍了拍大腿，意有所指。 因为你这个钻头现在可是突破天际的钻头，当然人人想来沾光啊。 啊？ 虚心好学的季作山手。 六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说你厉害。 季作山琢磨了一会儿，渐渐回过味儿来，闹了个大红脸，缩着不动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是展燕朝替他解了围。展燕朝忍无可忍，回头骂道： 你们说完了没啊？叨叨叨叨叨，没事可以做是不是？ 这些日子，展燕朝跟吃了炸药似的，谁也不想去触他的眉头。大家各自挤一挤眼，做鸟兽状散开。罗西瞄了展燕朝一眼，又去看季作山，发现他低头抄写笔记，面不改色，不为所动。池小池当然面不改色了。展燕朝就算跪下，在他面前自请成为欧米伽，他眼皮都不会抬一下。重要的是季作山的态度。而在短暂的沉默后，季作山再次轻叹了一声。池小池又赢了一把，顺嘴问他， 怎么了？ 真想做贝塔？ 这当然是抱怨了。贝塔是最不容易受信息素影响的性别，季作山不想让自己受欢迎，一点儿也不。究其原因，是前世的痛苦记忆让他怕了。一直是牲畜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信息素这种玩意儿会让经过教化的人变成牲畜。池小池对着屏幕戳戳点点说， 我做明星的时候也想过，做普通人真好，但等我拿了2个小时800万的出场费的时候，哼，我就不那么想了。烦恼每个人都有，做贝塔的会想做阿尔法真威风，不用干细枝末节的琐碎活。做阿尔法的会想做欧米伽，只要躺平就有饭吃。做欧米伽只会想做贝塔，有稳定的生活，不必随时担心被人拖走做高级积压。一辈子用来烦恼这些，那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。 稍有颓丧的季作山眨了眨眼。 是的。 见季作山的情绪好了点，池小池开口问061。 话说信息素这种玩意儿有没有中药味儿，或者蛤蜊味儿，或者榴莲味儿的，就是那种让人一闻就阳痿的。 池小池又问， 你介意？ 季作山想了想蛤蜊味的自己，顿时充满了希望。 不介意。 季作山在今天拥有了崭新的奋斗目标，做一个蛤蜊味的阿尔法。暑期很快来临，罗西问池小池饰演的季作山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参加伤疤暑训。池小池问他， 你也要去？ 凡是想参加伤疤暑训的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自损能力尚可，想去试炼一番或者出一出风头。按照罗西的实力，他即使不去凑这个热闹也是个准阿尔法，不如保留实力等到半年后的比赛。罗西正穿着工装裤和黑背心修缮自己的机甲后备推进器，他蹭了一手机油。 我需要一点实验数据。 池小池微微抬眉， 那里面有活的虫族，我之前只看过解剖图，但那还不够，我需要亲手解剖一只。 池小池很欣赏这样的女性。 那很好，你需要保镖，我会去的。 我不需要。 罗西湛蓝的眼眸轻巧的一眨，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会需要这个机会。 一缕头发从罗西耳旁落下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摊着双手，从跨坐的 A 字梯上俯下身来，示意梯下的池小池把发丝替他挽上去。池小池还未抬手，一旁的布鲁便先他一步，细心的帮罗西把头发别好， 又附了一枚发卡，可谓准备齐全。末了，他一躬身礼貌道：“ 罗西小姐，好了。” 罗西对季佐山仍有好感，但是这好感尚未到告白的程度，只比欣赏略高一线。他本就是顺势而为，能拉近些距离当然是好，被布鲁中途截胡也不生气。他瞥了布鲁一眼说：“ 坏我好事，明天就把你捐给学校。” 布鲁发出一声轻笑：“ 罗西小姐，您捐了，我也会偷偷跑回来。” 池小池抬头看布鲁，布鲁也恰好低头看池小池，一人一鸡各自伸出左右手合计一下。看着这主仆两人默契无间的模样，罗西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机甲，而他的机甲瑞德则规规矩矩地转过头来问道：“ 小姐，有何吩咐？” 罗西微叹，战斗专精型 AI 和从家政服务型改进而来的 AI 果然不一样。 啊，长头发太麻烦了。 罗西很快转了心思，晃晃脑袋道：“ 明天去剃个板寸。”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